顶多相当于我之前介绍的一个概念什么呢？婚前财产的形态转移。 嗯， 啊，我通过原来的是一个现金类的资产转化为一个金融契约。 嗯， 那我的本金的这一部分，就是购买这个保险这一部分呢，依然是我的个人资产。 嗯， 但是它利益增长的这一部分，那依旧是夫妻共同财产。 嗯， 那如果是我的这个购买的资产是本身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就是我通过夫妻共同财产给自己买的保险。 嗯， 那我们要判断什么呢？判断被保险人和受益人。 嗯， 那如果说我判断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我们的孩子，就是说夫妻呢，其中一方用婚姻财产，我的给孩子购买一张产品，并且呢，这个产品的这个受益人也是孩子的话， 嗯， 那一般一认定为夫妻双方对于子女的赠与。一般情况下是不予分割的， 嗯， 但是呢，你要考虑到你能不能够拿到监护权， 嗯， 这个孩子的监护权会不会在你的手里？ 嗯， 因为呢，这部分资产呢，原则上来讲是孩子的，那由最后呢，由孩子的监护人进行控制。 嗯，那如果孩子已经成年了呢，那就是孩子的了。 对对，如果孩子已经成年了，那就是孩子自己的了。 嗯，那如果我买了一个保险，用夫妻共有财产买了一份保险，我是被保人，受益人是孩子呢？ 嗯，如果你是被保险人，就相当于什么？ 嗯， 相当于你的保障。 嗯， 那如果说另一半强烈要求分割的话，或者针对这部分财产进行主张的话，那依然非常有可能是要分割的。但它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购买一些现金价值相对较低的资产。那比如说刚才介绍的年金险，年金险的早期现金价值是相对较低的。 嗯， 如果说真的分割了，那一般分割的是什么呢？是保单现金价值对价的一半。 哦， 就可能本来我交费交的是10万， 嗯， 但是我这个产品可能是我第一年现金价值只有5万到6万， 嗯， 那对方呢也只能分割到这5万到6万的一半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变相的保全了资产。 嗯，但是也是分险种， 对，也分险种， 险种， 比如说一些高现价的产品，像刚才介绍的这个增额终身寿，它的现金价值就相对于年金险会高一些， 嗯， 那它就不太适合。 嗯 嗯，很可能说你比如说2-3年之后你要分割的话，它的现金价值还超过你的本金，你还要再多分一点。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说是这个我有可能会离婚啊，那我就不去买这个保险。没有人会有这种逻辑去思考 的。对 的， 没有会有这种逻辑 啊。对，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。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？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。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，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。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。然而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，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，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，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。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、长期康复费用，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。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，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。首先，第一点，百种疾病全面保障。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，全面覆盖重疾风险。第二点，轻症豁免3次赔付，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，针对首次罹患并确诊的合同约定的60种轻症疾病，赔付30%的基本保险金额，每种轻症最多赔付1次，所有轻症累计最多赔付3次，同时还具备轻症保费豁免的功能。如果在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后首次罹患并确诊合同约定的轻症，可豁免后期各期的保费，并依然享有后续的保障。若确诊时同时符合重症或高度残疾，直接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或高度残疾保险金中的一项，不再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。第三个特点，特定重疾防护升级。